可心中思念的、向往的，仍然是京师。所以，慈禧太后不惜一切代价，以国家的主权，换取京师的太平。在京师的谈判稍有眉目以后，慈禧太后就让光绪皇帝在光绪27年5月21日降下一道上谕。上谕的内容是在7月17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让各衙门先期预备好了。这道上谕使全国上下人心大定，人人期盼和平，但是由于回銮的日期没有最后决定，这回銮的事情呢，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淡，变得越来越遥远。于是平安下来的局势又动荡起来，以至于人心惶惶。直到7月初一，光绪皇帝才又下了一道上谕，上谕称8月24日回京师。但是此上谕一出，无异于一时激起千重浪的小石头，举国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啊，谣言四起。有人说，老佛爷和万岁爷是不想回京了，原来说是7月17回銮，这一下子改到8月24。听人说，这次可能还走不了，得到9月份才能走。这9月也不知道能不能回京。紧接着10月初10，又是老佛爷的寿辰。10月如果走不了，这天可就冷了。今年回京看来是没指望了，还是看看明年春天怎么样。有的人还说呀，老佛爷不敢回北京，因为是他当初宣战的，这回回去还不怕洋人找他麻烦吗？也有人说呀，宫中的大总管李莲英怕回京后老佛爷失势，自己就没有权力了，所以力劝老佛爷不要回京师等等吧。一时间中外报刊都是以此为中心，各抒己见，搞得风雨倾国。到了7月25日，庆亲王和老中堂终于和洋鬼子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又得到了八国联军撤离北京的消息，顿时觉得心中踏实了许多，那是异常的欣喜啊。一方面令李莲英传谕旨，在陕西的大臣准备仪仗，准备启程回銮；另一方面派二总管崔玉贵先回北京去看看，如果京师的形势很好，就立即回禀，而后起驾回京。话说这崔玉贵带领几个小太监快马加鞭赶回京师，到了京师看到各处是残垣断壁啊，到处是弹痕，我觉得心中啊有些荒凉，但是心中一直拿定一个主意，洋兵洋枪洋炮已经撤出了京师，这是千真万确，所以他带着太监们在空荡荡的北京街头快马加鞭进了前门，过了天安门，看到了他熟悉的皇宫。皇宫的景色基本依旧，那深红色的宫墙依然是深红色的，宫中的一草一木也还都在，只是没有人住了，加上洋兵的抢掠，那宫殿里都是空荡荡的，稍稍有些荒凉。崔玉贵和众人在往里面走，看到那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雄伟依旧，这才觉得回到了皇宫，回到了他们日夜思慕的地方。早有看护皇宫的太监迎了出来，故人相见，阴阳怪气的喊声、哭声、笑声 那是想做一片。崔贵可急了，都别喊了。人群稍稍静了一下，崔贵把留守宫中的太监头目叫了过来，问道：城里的洋鬼子兵都走了吗？ 回二总管，差不多都走了。 老佛爷和万岁爷马上要回来，你们都知道吗？ 知道，李宗堂早就安排我们收拾了。 崔玉贵没有再问别的，带了两个亲信径直来找李鸿章和庆王奕匡，从他们二人那里了解到京师的具体情况。李鸿章由于谈判辛苦，积劳成疾，崔玉贵劝他多歇息歇息。看望着李鸿章和奕匡，崔玉贵就到京师的街道上走走，看到市面上井然有序，也不见到有多少洋人。除了随处可以看到的几所破房子之外，其他的和以前的感觉差不多。于是决定火速回西安。两天以后，崔玉贵和他的亲信踏上了归途。回到西安，向老佛爷详细禀告了京师的情形。慈禧听得聚精会神，乐得合不住口了。于是8月24日起驾回京，就这样定下来。但是皇太后、皇上要起驾，那不像寻常百姓串门说走就走，那得准备各种物品、护驾的军队等等。所以这回回京的日期一旦定下来，这整个西安城乃至全国都动起来了。在崔玉贵回京探视的同时，慈禧太后派李莲英在西安准备仪仗车轿等等，置办这些东西李莲英那是行家，他只是他手下的太监到西安城中有名的几个木匠铺子里定做龙架凤鸾，又派人训练禁卫军准备仪仗。行宫之内啊，可是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慈禧太后见李莲英把起驾所需的各种物品都备齐了，心里更是得意。圣驾要远行，那必须要有护驾的。去年由北京来西安的时候啊，先有马玉坤，后来有岑春轩，护驾也非常的负责，很是得到慈禧的赏识。但是呢，由于岑春轩与李莲英的争宠发生矛盾，在荣禄和慈禧太后的合作下，他被调到远方去了。到用人的时候，慈禧才觉得有点后悔啊。但是后悔有什么用呢？岑春轩是不可能回来了，那么此次回京由谁护驾呢？目前在西安找一个合格的护驾之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慈禧整天在思考寻找他的护驾之人。在慈禧太后考虑护驾人的同时，大总管李莲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李莲英前次陪着老佛爷和万岁爷从京师仓皇的出逃，由于走得太仓促了，没有正式护驾的军队，只是七拼八凑的跟来一些军队了做护驾。由于没有统一领导，护驾军队组织得很乱，几次呢都是险些出乱子。所以李莲英知道护驾军队的重要，所以在后来岑春轩护驾的时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李莲英都很看重他，信任他，所以呢他才越来越跋扈。这次回京那可是非同小可。再者，李莲英随驾到西安以后，在照料老佛爷的同时，也不时的 打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背地里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必须找个可靠的人来护驾，这才能保住自己的前程。那么到底由谁来护驾呢？想来想去啊，终于想到他的干儿子九门提督姜维提。那么这姜维提是谁呢？干嘛要做李莲英的干儿子呢？原来啊，姜维提的胞弟姜维康曾经通过李莲英的关系放任为粤海盗台。姜维康紧抓住李莲英这条红线不放，多次用重金贿赂他，又通过李莲英把他的胞弟姜维提由一个卫队的小头目提升为京师九门提督。姜维提万分感谢，但是无以回报，便磕头认李莲英为义父，愿意终生为其犬马。论年纪啊，姜维提和李莲英相差没有多少，但是李莲英给了姜维提地位和权力，可以说是再生父母。而且啊，姜维提那是一介武夫，觉得如果败在他们下，前途更是无量，所以就义无反顾地做了李莲英的干儿子。李莲英这时候想到了他，但是他在京师不在西安，这可怎么办呢？但是凡事啊，哎，岂能难倒李大总管呢？于是呢，李莲英又找到荣禄，说这次护驾之人如何如何重要，西安如何缺这位护驾之人，又推荐姜维提是如何的能干可靠。荣中堂那也不是白痴啊，哎，不是白给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满口就答应了，把姜维提从京师火速调来护驾。所以呢，正当慈禧太后为谁护驾而犯难的时候，忽然得报京师九门提督姜维提由京师前来护驾。慈禧一听非常的高兴，这回护驾问题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在起驾前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奖励随行的各位官员，特别是陕西省和西安府的地方官员。岑春轩被调走以后，陕西巡抚换成了生游这个人。他虽然到此任不久，但正赶上两宫要回京，于是就积极地投入到准备工作中，也受到老佛爷的称赞。所以呢，老佛爷特派他为前路都边粮台，陕西巡抚暂时由李少芬代理。几天过去呢，陕西西安工厂全班出动，官员之间相互贺任道喜，满大街上全是车马，闹得尘土飞扬，乌烟瘴气。而加上回京的日期马上到了，官府内外都预备行装，准备启程。慈禧太后和李莲英也在忙着收拾行装。老佛爷在陕西居住了一年，全国各地的官员也都到西安来向他老人家朝贡过。那所贡之物啊，收集起来竟装了100多辆车子。慈禧看着这么多金银财宝，心里是美滋滋的。其实这些东西不全是他的，至少有一半都是李莲英的。李莲英随着老佛爷在陕西大权在握，地方官为了讨好他，在向慈禧进献礼品时还要送李莲英一份。有的官员明里送，暗地里还送，所以啊，李莲英这一年所得的财物只比慈禧多，而绝不能比他少。李莲英在收拾行李时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为了区别开来，把瓷器太厚的东西全用黄色的绳带包上，而自己的呢，全是用红色的绳带捆着。那用红色捆着的香笼，明显比黄色的绳子捆的还多。光绪27年8月24日凌晨，天还很黑的，瑟瑟的秋风给人带来几分凉意，早起来忙碌的人们不禁缩了缩脖子。在陕西西安慈禧太后的行宫里，李莲英早早的就伺候慈禧起床了，洗漱完毕，正帮着他老人家梳头。今天的头啊，一定要梳好，因为今天是起驾回銮的日子，要远行了，要见到外面的世界。老佛爷觉得自己应该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大自然面前，出现在他的臣民面前。 老佛爷，您看书生这样行吗？ 莲英啊，不行，这看上去不庄重啊。你把这边的几只头发理顺一下，这发髻再低一下。哎，对，哎，对，就这样行了。 是老佛爷，这样再好不过了。奴才梳了几十年头，哎，这次是奴才最满意的。 莲英啊，起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老佛爷，您老人家放心，一切准备周全，只待下旨起驾。 我的那些香笼都装上车了吧？可别落下什么东西。 哎，不会的，老佛爷，奴才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哼，放心，当然放心了。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放亮了，光绪帝也收拾得差不多了，来到慈禧房里请安。 给亲爸爸请安。 好，皇帝呀，你都收拾好了吗？ 准备停当了。 莲英，传膳。 慈禧太后想吃饭了，马上要起驾。 遵旨。 不大功夫，御膳上来了。这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西安的最后一顿饭。这顿饭，御膳房的厨师们花了昨天夜里一整夜的时间才做出来，所以特别的丰盛。慈禧太后看着满桌的菜肴，心里就高兴，便把其中挑了几样赐给裕隆皇后和瑾妃他们，又把别的几样赐给了他的奴才李莲英。当然，光绪帝还是像以前那样，谁都不搭理，自个儿啊找好吃的猛吃。吃完了饭，慈禧太后拿起了水烟袋，悠闲地过着烟瘾。这时候，外面传来一声“荣中堂大人到”，他就放下了水烟袋，荣禄进了屋，跪在地上说道：“ 给老佛爷请安。”“ 嗯，准备的怎么样了？”“ 一切皆妥，只等着老佛爷降旨。”“ 好。”说着把目光转向了光绪帝。“皇帝起驾吧。”“ 亲爸爸，这就走啊？”“ 好，走。” 说着光绪帝从椅子上站起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留我跟着感觉